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走过了罗马帝国，领略了庞贝古城，大家可能感觉前两期课文有一点点沉重，是不是这样吴老师？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吃的东西，让大家轻松一下。其实这个吃的东西还是和欧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欧洲的饮食。 At a restaurant， 请大家把书翻到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的第165页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大家需要掌握哪些 words and expressions， 对什么什么厌烦了。 Be fed up with. Be fed up with. Fed up, 我们连读为 fed up. Be fed up with. 在英语中呀，除了可以使用 be fed up with something or somebody 表示对某人某事厌烦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采用 be tired of 对某人某事厌烦。 嗯，如果什么东西给予的太多了，就会感觉 be fed up with 或者是 be tired of something。我们每天早上的节目呢叫英语自助餐，自助餐厅这里面也有一个说法 self-service restaurant， self-service restaurant， self-service restaurant， 这种自助餐厅有这样的说法了。在国外当然呢，在国外还有对这个自助餐厅不同的叫法有很多，比如说在美国呢，有时人们把这个自助餐厅也可以叫做 cafeteria， 大家都知道 cafe 咖啡厅 cafeteria， 有时有人把它叫做 buffet 冷餐会。其实在美国呢，有人把这个 buffet 也叫做自助餐厅，各种各样的说法。 Self-service restaurant, cafeteria, cafeteria, buffet, buffet 都是自助餐或者是 自助餐厅， 都是自助餐厅的意思。接下来一个表达，好像仿佛 as though, as though 在英语中呀 ，as though 就等于 as if， 意为似乎怎么怎么样，好像怎么怎么样。大家注意，无论是 as though 还是 as if， 后面都要加一个从句，而这个从句呢，我们把它叫做方式状语从句。大家切记，在 as though as if 引导的方式状语从句中呢，我们要用虚拟语气，与一般现在时相反要用一般过去时，与一般过去时相反要用过去完成时。接下来大家听好这两个例子。 Mary talked about AustraliaAs though she had been there， 或者我们也可以用 as if Mary talked about Australia as if she had been there。 Mary 谈起澳大利亚就好像她曾经去过澳大利亚一样，所以说这个 talked 一般过去时，那么从句一般过去时相反的虚拟语气 had been there， 这就是过去完成时的一种虚拟了。 如果大家一时记不住呢，也没有关系，慢慢练习就可以了。老师也建议大家学习英语呢，应该首先从听说开始。首先 ，to begin with。 to begin with。 对于这个短语的解读呢，我们要分为两个层次了。一般在写作中，我们都知道首先、其次、然后等等等等。那么在写作中的这个首先，我们就可以使用 to begin with， 不要添加任何宾语。to begin with， 逗号隔开，然后写内容。当然，这个 begin with 这个短语呢，有时也可以直接添加 something。Begin with something 表示从某事开始。 在意大利，大家不仅能够看到庞贝古城、古罗马遗址，同时呢，还能品尝到美味的意大利面条。 Spaghetti。 Spaghetti。 Spaghetti 在意大利啊，这个面条呢，我还亲眼见过这种面条的做法。Spaghetti 这种面条呢是长长的，意大利人做这个 Spaghetti 的方法呢，和我们中国人有点不太一样。它是在一个面板上呢，把这个面倒在面板上，中间掏一个洞，然后把鸡蛋倒进去，然后把橄榄油倒进去，然后一点一点的把面放上去和成一块面。然后呢，我们中国人是用擀面杖啊，它呢是把这个面呢切成一个小块一个小块，然后弄扁了，放到一个机器里一摇，这个面条就出来了。然后呢，他把这个面条是煮，整个煮熟了，放到一个盆里，然后他把熬好的这个番茄牛肉的这种 酱，它那个酱还有一点稀，不像我们中国人那么稀，是汤啊、黏黏稠稠的这个东西倒在上面，特别好吃。在意大利啊，这个面条除了有 spaghetti 之外呢，还有 pasta、macaroni。那剩下这两种呢，我们都知道，就像小片儿一样炒熟了吃的，各种各样的吃法。意大利呢，它确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在欧洲来说，除了法国，那意大利应该是第二个吃的天堂了。 嗯。应该把我们的擀面杖介绍给意大利人，这样做意大利面条也就简单多了。好，一般来说呢，吃西餐我们都是叫一份一份的，这个一份 portion 一般在英语中我们说一份什么什么东西 a portion of。一般这个份呀，在国外，比如说你叫一份套餐的话，这个套餐里呢，它有牛排，有柠檬片了，也有了这个包含了咖啡和甜点。有的时候这一份呢，它其实就是一个一套套餐的概念 ，a portion of 一份。 嗯，在自助餐厅呢，大家可以自己选餐。其实，在另外一些餐厅，大家也可以叫餐，叫菜， 就是点菜的概念。这个点菜呀，在英语中我们要把它表述为 order a meal， 点菜。点餐 ，order a meal。 order a meal。 一般呢，这个餐厅里的服务员呢，在您看了菜单之后，过了一会儿之后呢，他会问你 ，May I take your order? Could I take your order? 所以这个时候 ，order 就用作名词了。那这句话呢，表示您可以点菜了吗？ 下面一个表达，只要。 As long as。 As long as。 As long as 在英语中呢，它引导的是条件状语从句，其语法功能呢就相当于 if， 其实语义功能呢也非常相似， if 只要怎么怎么样，如果怎么怎么样。在英语中除了使用 as long as， 也可以使用 so long as。 其实呢，给大家讲到这个连词时呢，不得不又让我想到了莎士比亚著名的 Sonnet 18第十八首商籁，它最后的两句就是用 so long as 结尾的。 嗯，吃烤牛肉呢，一般都有几成熟，那这里面呢，指的是烤的中等熟 ，medium rare。 medium rare。 medium rare 往往是这个中等熟，这个所谓的中等熟呀，其实就是五成熟。其实，在国外这个牛排的吃法有五成熟、七成熟，一般很少有人会点到八成熟。这样的话，那个牛肉的这个新鲜的度就有可能被破坏。其实，这个烤牛排的方法也很简单，其实我觉得它比中国人做菜要简单。 嗯，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品尝这种半生不熟的牛肉， 很有营养。 如果我们的肠胃还能够适应的话，下面一个词我们很喜欢，扁豆 ，string bean。 string bean 这个在国外啊 ，string bean 这个扁豆呢，往往是用来熬汤的。往往扁豆啊和这个土豆泥啊什么什么熬成一种非常粘稠的汤，其实就不能叫汤了，是一种汁了，浇在牛排上吃。 嗯，其实吃牛肉呢是非常讲究的，哪个部位做什么用，都是有特指的。下面一个词，小牛肉 veal。 veal 其实所谓这个小牛肉呀，它指的就是很嫩的这个牛肉的概念。其实像刚才周老师提到的，这个国外的人吃牛肉呢，真的是吃牛的不同的部位。当然了，这个我其实对这个牛排嘛没有什么研究，只知道吃，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但是在法国人买牛排的时候，它是牛呢是分成16个部位，这就证明牛肉呢有了16种不同的价格。其实在法国逛超市，尤其是当你到牛肉专柜去买的时候，简直是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牛肉都有。它这个部位有的地方呢我们听都没有听说过啊，有的地方像法国买这个鱼啊都是买冻死的鱼，他们很少吃活鱼，你要自己搬着梯子爬到冰柜的最顶层去挑各种各样的鱼。所以在逛超市买牛肉买鱼肉，在法国也是一道很亮丽的风景线。 嗯，牛肉不同的部位呢其实有不同的做法，大家应该赶快去尝试一下，赶快马上。 Straight away. Straight away. Straight away. 在英语中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地道口语化的表达。Straight away 表示 immediately 或者是 at once, soon, without delay. 在国外通通可以表示立刻马上。除此之外呢 ,right now, right away 也可以表示立刻马上。所以口语中的副词表达是很丰富的。 大家出国旅游呢，品尝美食是必须的。我们马上接下来请大家翻到第166页 ,at restaurant. This place looks good. A little expensive though. This place looks good. 好了，一般在口语中说 something looks good 表示某个东西还不错，还行吧，就是我们中国人这样的概念，这个地方还行。其实这个地方呢指的就是 this restaurant， 这个餐馆看起来还行。 A little expensive though， a little expensive， a little 往往是作为程度副词，可以放在形容词的前面，原级的前面，也可以放在形容词比较级的前面，表示有一点。其实在美国英语中呢，表示有一点我们常用 a little bit， a little bit expensive， 只是有点贵了。这个 though 这里是一个副词，放在句尾表示只不过的概念，所以大家不要翻译成尽管。 嗯，只吃最贵的。 Oh come on， it's our last day in Florence， I'm getting fed up with the self-service restaurants。 Oh come on， 这个Come on， 在这个语言表述中呀，用不同的语气读出来，它就会有不同的方法。有的时候我们说 Come on， come on， 表示的加油加油快跑，但是有时如果你读作 Come on， 表示的是行了好了别说了，无可奈何的语气。而这里呢 Oh come on， 表示对对方的一种建议。 Oh， 还是吃吧，是这样一个概念。 It's our last day in Florence，这是我们在佛罗伦萨的最后一天。佛罗伦萨市呀，它是意大利这个国家呢非常古老的一个城市。其实大家想象不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两座城市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文艺复兴在这两个城市发源时，来源于当地的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和建筑艺术。所以这个佛罗伦萨呢，一直在当时的意大利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古老传统历史的城邦、古城邦。那么佛罗伦萨呢，名词 Florence， 但是佛罗伦萨变作形容词时要变作 Florentine， Florentine， T-I-N-E 结尾 Florentine， 既可以表示佛罗伦萨的，也可以表示佛罗伦萨人。好了，这是我们在佛罗伦萨的最后一天了。 I'm getting fed up with what what， be fed up with 表示对什么什么厌烦，get fed up with 依然表示厌烦。但是这个时候大家你们想，为什么作者要用了一个现在进行时呢？现在进行时在口语交际当中也好，还是在小说文章的写作创作中也好，都是一种生动的语气，未必翻译成我正在对自助餐厌烦，而要把它作者的语气给它译出来。我已经对自助餐呀烦得不行了，烦得不得了了，已经不想再吃自助餐了。我们都知道国外的自助餐是很便宜的，其实呢一顿正式的这个意大利餐呀花费很多，真是 cost too much。 但是呢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其实在意大利呢，有的时候呀你吃十顿自助餐的钱才能吃一顿正式的饭。所以说出国旅行时呢，我们还是以节俭为主，但是节俭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美食的品尝，品尝美食也就是领略这个国家古老的传统的文化。 其实在国外呢，大家也不要委屈自己，否则的话呢太影响旅行的性质了。所以这一位呢有同意了。 Alright, let's eat here. Since you know Italian better, you can order the meal. 好了， Alright, Alright 在英语中的往往表示的是一种回答，那好吧，那就这样吧。其实这个 Alright 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 OK， 或者说 That's it， 就这样吧，不跟你争了，说吃就在这儿吃吧。Let's eat here 就表示哦，不跟你争了，就这样吧，要吃呢就在这儿吃吧。 Eat here 大家千万别翻译成吃这里，而要译作在这里吃。所以这个呢就让我想到了美国英语中的另外一种表达， Eat here a lot。 好多学生在学到这句话时往往表示在这里吃了很多，在这里吃多了，吃得多，不是这个概念。 Eat a lot here 或者是 eat here a lot 表示我是这里的常客，我在这里吃了很多次饭。所以大家注意口语中口语体的表达。 Since you know Italian better, you can order the meal. Since 在这里是一个状语从句的引导词，当然这个状语从句的引导词我们要翻译成既然。既然你 know something better， know something better 表示更为了解某事， know Italian better 表示既然你了解意大利语更多，这里翻译这样翻译就很